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Issue tattoo, get up, I'm sorry. 어디가도분위기 go higher. 이행기밖은너무시끄러워 quiet. 나무난 everybody knows it. 하지만아직배불러 hungry. 어떤일을도귀찮지않아 oh. 이거는단어로표현하기 나한번뜨면게임다정리돼원하는거전부다갖게돼물타는법을알아난오늘도할일에하루 carry 해 Let's fight it, fight it, fight it. 진적이없어매번끝장을봐패션이넘쳐거품이살짝긴우리노는데는안지나실력있는갬블러 분위기패스워드 ID 는저장나는사람오늘도날불러내가끝나고다시비행기로구름보다편한침대가없어 나한번뜨면게임다정리돼원하는거전부다갖게돼불타는법을알아난오늘도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啊，修一下修的这嘴都不好使了。 我是乌鱼、 啊、 那我是什么？ 你 我是来 了。你是来了啊。今天咱们说这话题啊，得先这个关注一条资讯啊、 嗯、 惊人，怪不得攒不住钱呢啊。去年大家在网上花了5.16万亿啊， 万亿！ 哎，春节长假呢已经过去了，一上班啊，这个假期的开销呢，最近成为了同事间啊网友们热议的话题。那前几天呢，商务部也是刚刚公布了今年春节大家消费的账单，来看看2016年啊，这个我国呢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了5.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6.2%。 是。那么这其中呢，实物商品的网络零售交易额是在4.19万亿元，同比也是增长了25.6%，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高出了15.2个百分点、 嗯、 也许呢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么精确，但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真的涨了很多， 哎， 花了很多，涨了很多。 是这样的，具体这些钱到底怎么花的呢？其实更多人是在网上开始买东西了。 嗯， 2016年呢，网络零售的渗透作用呢持续的增长。那实物物品呢，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了12.6%，较上年的同期提升了1.8个百分点。网络这个零售呢，成为了带动零售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商务部呢，也是对重点零售企业的监测结果显示，网络零售业的这个业态的增速 速呢为25.4%，远高于百货店、超市和购物中心等其他零售业态的增速。 是，我们再来看卖家推销手段呢，其实是各不相同的。那么2016年网络零售市场主体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这种叫 B2C 的模式呢，在这个优势也就是逐步增强了，在网络零售交易额当中呢，占比超过了55%，也就是过半了。 嗯， 竞争方式呢，向着良性发展，母婴、生鲜、跨境、家装，还有时尚这些领域的小型电子商务平台呢，开展的差异化竞争，培养在各行各业的还有这个客户群体当中的优势。那么网络促销更加规范有序，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不再主打价格战和公关战，而是推出了高品质服务，组织演绎、直播等活动，营造出全行业参与的购物节气氛。 嗯，你看，就是用各种手段啊，什么这个以前是价格战、公关战，现在开始组织演绎、直播等活动，然后宣传自己，就让你掏你兜里的钱哈。 所以说，这个网络购物现在是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哎，咱们再来看看，其实网络零售呢，发掘释放消费的潜能，农村网购更加的普及了。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和这个三线以下城市的订单增速明显是高于平均的增速，成为了新的消费驱动力。那网络零售呢，为国产品牌崛起提供平台，在什么家电、手机等市场，国产品牌呢确立是这个优势的地位哈。传统品牌呢也是利用电子商务渠道呢，在年轻客户群体当中打开了市场。 是，那么网络零售大数据支持定制化生产，众多的制造企业呢纷纷开展了专属定制的活动，通过挖掘电子商务平台积累的海量数据，快速的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推出新产品。 嗯，更厉害的其实就是这个线上线下联动开卖这种手段了。 嗯， 来看看零售巨头呢强强联盟啊，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融合模式，推动了零售业资源优化配置。电商平台呢也是协助商家打通线上线下的渠道，实现了线上下单、门店提货、门店下单、仓库配送等新型的零售方式，加快了传统商业的这个数字化。生活服务、文化娱乐、旅行出游啊等等，教育和健康啊，这些服务消费快速的增长，模式不断的创新，二手闲置啊、共享租赁啊等等，分享经济成长迅速。2016年呢，这个 O2O 市场啊规模同比增长了45%。 嗯。啊，还有就是这个新技术大数据确实让我们消费者买得更称心了。那么电商平台呢支撑能力进一步提高，云计算服务商的处理能力不断增强，无人仓、无人车、无人机等技术从概念走向了应用，大幅提升了物流的快速效率，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那么新技术应用也催生了营销模式的不断创新，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也是支持个性化的场景，实现了针对不同消费者千人千面的定向导购和促销。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逐步成熟，缩短了消费者和物品的视觉感知距离，提升了用户体验，所以呢也是辅助交易达成啊。 对，咱俩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跟大家要最后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啊，咱们今天聊这话题 也出来了， 哎，跟今天刚才说这个资讯是有关的。 嗯， 去年呢咱们在网上一共花的5.16万亿哈，那这个这过节的这期间，人家都说呢这个没过15不是都是年吗？ 嗯， 这刚刚过了15，咱聊聊春节自己花了多少钱吧。 哎，就这5.16万亿当中您贡献了多少。 对，咱们这个一块儿来完成了这么大一笔交易哈， 是 来说说自己花了多少钱，怎么花这钱。 嗯，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来看看那个花了这么多钱了，咱们收入到底怎么样？小康家庭划线了。北上广深税后12万，其他城市8万。 嗯， 交通银行呢也是以及全球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呢报告指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税后家庭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成都在10万元以上，其他城市8万元以上，即为小康家庭。你家小康了吗？ 嗯，回去。 哎，这个我不明白，是以家庭为单位，是3个人挣的还是1个人挣的？我觉得这个数应该是1个人挣的。 我觉得是人均。 是人均啊，人均 对，就是每个人的收入， 对， 加在一起 啊，那这就费劲了。你看家里有个孩子，你得把孩子加上，孩子没收入还得人均一下。 那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呢，每个人有份儿。 嗯， 哦，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普通水池被当成许愿池，捞出了数千枚的硬币。 嗯， 那么最近呢，这个成都的宽窄巷子有一个水池，不小心呢被游客当成了许愿池，每天都有大量的钱币投入其中。景区呼吁了，说希望呢广大游客不要向池中扔钱，这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水池，不是许愿池。 嗯， 最终呢，工作人员捞出了大概接近3000块钱，加上呢这个爱心捐款，共计是4100块钱，送到医院捐给了抗震英雄。 嗯，你看看。所以说旅游的时候不能看见池子， 咱们就是吧，我觉得吧，这个虽然这个钱最后的去向呀， 嗯， 还是用在了一个有用的 地方， 对对对， 啊， 但是呢这个咱们旅游的时候 方式 对，千万别迷信。 对，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旅游景点啊，不能有池子，不能有洞， 而且不能有人带头， 不能有雕像， 嗯， 这几样我觉得是这个大家特别喜爱的东西。一般有个洞啊，必须得，哎，你看能把它扔进去，证明你这一年能发财， 我知道吧？最可恨的就是这第一个去做这件事的人。 哎，对， 他一带动，别人就以为这真是怎么样了。 有些人家是规划好的， 嗯， 对吧？就是在这个一个固定的区域挂上那么一个大的这个钱币，中间挂一小钟，嗯，是吧？小铃铛，拿这个，而且人家不是拿硬币， 嗯， 人家是你兑换成那个小的那个也是硬币，但是不是流通的这个硬币啊。 嗯， 然后呢？打这个中间这个铃铛，谁打中了，哎呦，证明怎么着有一个好的意愿，有一个好的对新年的这种期望是好的。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哪儿就有那么一小坑，哎呀，我得往里扔一个，那湖这个人里边这个小池子里边养着鱼，哎呀，我得往里扔一钱呢，还能不能飘起来？能飘起来就证明我这也有福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方式， 千万别走极端，咱们不能迷信啊。 哎， 嗯，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女子机场啊，捡到了一个这个包，而且是名牌的包， 是 啊。反被失主索要打车费，怎么回事呢？女士啊，是在机场捡到了一个 LV 的包啊，里面呢有1000多块钱的现金和数张银行卡。时已深夜了，又带着两个孩子，于是呢，这个于女士啊就把这包带回了酒店，发微博，人家是报警啊，找失主。失主呢，竟向她索要170元的打车费。失主说了，东西没少啊，生气她为什么把包给我拿回酒店呢？谁知道是不是想据为己有？ 这真的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懂事儿的失主哈。 哎， 你一般情况下你这东西丢了，如果有人帮你捡到还和你及时取得联系，你这应该是对人家万分的感谢呀。 要是我就给他带回北京，你甭管你去哪，我就让北京找我来。 对， 我不会快递，甭跟我说哪个。 没错没错， 太气人了哈。 对，确实是这样。嗯，继续来看，看看这个消息吧。 嗯， 这个消息说的是，到底各位知不知道初春应该吃什么样的水果？ 哎， 其实呢，这个春天的脚步离我们是越来越近。那么现在还处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时候，吃水果是很有学问和讲究的。比如说甘蔗最好就别再吃了，体虚的人呢不要吃带籽儿的水果，还有呢就是买香蕉留神不要买到那个催熟的。 嗯，其实吃水果有很多的讲究啊，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在您挑水果的过程当中。咱们首先来看啊，酸甜水果分开吃。春季的水果当中啊，其实以酸味儿和这个什么甜味儿的水果是比较多见的。 是， 平常其实也就是酸甜儿。 嗯， 还有其他的口味吗？苦的、辣的，那好像不是水果。 是啊， 酸味水果呢，主要有什么橘子呀，还有什么葡萄柚啊、枇杷呀、山楂呀、梨等等，它们呢具有收敛止汗、开胃生津、助消化的功效。甘呢就是甜的啊，这类的食物呢很多，常有比如说梨呀、西瓜呀、香蕉、樱桃、橘子、栗子、大枣啊，还有以及这个桂圆肉等等，它们呢通常有滋养、补虚、止痛的功效。那酸甜水果呢最好是分开吃，才能让身体充分的吸收水果的营养。 那么寒热水果呢也要搭配着吃。 哎， 体质偏热的人呢应该吃寒凉类的水果，而体质偏寒的人呢则需要吃温热的这个食物。这样搭配起来呢吃是对自己的身体最有利的。那么温热性的水果主要包括像樱桃、桃子、栗子、大枣、核桃仁、橘子、金桔等等。不过呢温热性的水果吃多了容易造成您上火， 那么含凉性的水果主要是包括香蕉啊、甘蔗、芒果、枇杷、苹果、梨、草莓、橘子、橙子等等。平性的水果就是呢不凉也不温的，这类的水果呢比如菠萝、杨桃、木瓜、百合、莲子、花生、榛子、黑芝麻。 哎，这是说的这个寒热哈，还有带籽儿的这个水果。 嗯， 水果呢有助于提高咱们肠道的那食物的通过速度啊，特别是那些有细小籽的那些水果，比如说像猕猴桃啊、火龙果啊、桑葚啊，啊以及柿子、草莓啊、这个鲜枸杞、甜瓜、西瓜、葡萄之类等等，这些水果呢籽是大多啊是这个纤维类，不能被这个肠道所消化吸收，它们会刺激肠道蠕动。春天呢是腹泻的高发期，所以说呢体虚的人尽量不要再吃这些带籽儿的这些水果了。 我们再来继续的具体说几样水果吧。比如说这个甘蔗汁儿啊， 哎， 这个春季的甘蔗呢大多都是这个秋季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囤的货了，所以呢存储了一个冬天呢极易变质。也提醒您呢，切开之后如果这个断面上有红色的丝状物，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啊？我没看明白。那么为了不让消费者发现，很多的果贩呢专门是卖鲜榨的甘蔗汁儿，那这种果汁一点都不新鲜，尽量不要去买。那么在甘蔗末端呢会出现絮状或者是绒毛状的白色物质，您也可以分辨一下。 哎，就是说可能咱们应该买的时候是白色的，对吧？ 是。 哎，在这个新鲜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切开之后断面有红色丝状物，是不是就说明它 不新鲜了？ 不新鲜了，对吧？ 可能是这个存了一年的了。 哎，咱们边这个听着吃水果啊，咱也边休息一下。 是。 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咱聊的话题，说说咱这一春节花了多少钱？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打开自己的小账本，赶快来盘算一下。我们送一首歌吧，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 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 刚刚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夏天的浪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 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抛出来，可能在各位的心头也激起了很多的浪花，不平静啊。 说说自己这一春节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看到一个很快一个朋友的反馈，这个朋友呢叫老玩家，他说呢，真的听你们说了之后，想不到自己啊，就无意当中参加了一个5.多万亿的大项目。而且我觉得你身边人应该仁者有份吧。 邓小明也说了，说越穷呢越网上买东西，有钱的直接人家专卖店买了，所以说我全身上下呀、那都是网购的。不过我觉得好像现在还真不是这么区分了。你要说最早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人上网人家是为图便宜，现在真是方便，没办法。那天我和朋友还在聊天，就现在你就会发现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差别会越来越低。就是你会发现因为有网络， 是 你想出门干嘛，其实你在哪儿的这个方便程度都差不太多，只是对一个地儿非常了解。对你家门口，我知道我今天要吃碗面，我就订哪家的面。 是的。 但是到这个其他地方呢，我就搜索一下哪家面，然后让他给我送来，其实是一样的。 啊， 包括打车， 确实改变我们的生活很多啊。 所以说这个好像不是这个说穷的人就不爱上网啊，不是爱上网买哈、富的人就直接什么专卖店，不是这么回事儿。 把他这个观点给纠正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位朋友叫窦小明，他说呢，他说还有300多天又要跨年了、回想起上次跨年仿佛刚刚过了几个礼拜。确实啊，这不刚刚跨完年吗？ 对，他说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跨完这年之后啊，就感觉 是一个新的开始，之前那些账就可以 不 忽略不计。 我是这么想，我估计是他说这个还有300多天就要跨年了，就等着下一年那工资什么的，等着年终奖着，等着消费了。 想得挺美。 对，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月他说了，他说年三十那天啊，这个表妹啊找我要红包，我就给他发了一个1分钱的。然后呢，这个大年初三啊就被这个他妈说了一天啊，用各种方式在找我茬啊，说我这个说的我仅有那点这个愧疚之心以及想给表妹补发一个想法都没有了啊，我还是学生，我还没这个赚钱呢，谢谢。这可能就是家里边压岁钱，尤其平辈之间，这可能有了网络之后啊，也是他不是压岁钱，就以这种祝福的方式，祝福的方式这发给对方了。 对，虽然说这个给多给少都是你这个作为平辈当中的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的一份心意，可是你也别真的那么抠啊，1分钱都不够流量啊。 我怎么觉得人家其实就是一份表一份心意，收的人收到是那份祝福， 是吗？ 但是1分钱确实少点了。 你看，这位朋友说默默的把手机里的支付宝给删了，我觉得他这个办法有点极端了，因为毕竟我们生活现在离不开这些支付的方式。 谁说的？ 啊，那你 去年你们都晒的时候。都晒那个一年花多少钱的时候，你看我晒了吗？ 你是自己直接哭去吧。 我，你知道去年的时候，我跟那个婷婷说过这事儿，就是咱们节目另外一位主播 是， 当时就说大家都在晒的时候，就我一年花多少钱，然后我看真的有很多的，什么几十万的、几百万都有，晒出来这一年就在这里边的账单就这么多。然后我说我也得看看吧，这一年到底花了多少钱呢？这事儿，我打开。2500元，我说我怎么花这么多？ 多骄傲啊！晒出来吧！ 我是说，我晒，我是让你们看看我这有多节俭啊！然后我一看，2500元当中有这个有1000元是充我家以及父母家电费，其他你想就剩1500块钱。 你这种会过日子的小能手啊！ 啊，1500元还有，反正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网购的经历。哎呀，挺好， 真是 继续保持吧。 哎，那还真很难说你算不算是参加了这个大项目。 肯定算了。对呀、我这就是这可能消费稍微低了一点。 好吧，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哈。这位朋友说，他说呢，这个过节期间呢确实没少买啊，而且呢有一些呢是必备的一些支出，所以呢就不能计较的太仔细，要不然的话除了肉疼还有心疼。 还有这个于小润他说了，说哎呦听你们说吓了我这一跳，哎呦第一耳朵我听成了，说你去年在网上花了5.16亿，哎呦没有这个，哎呦吓死了，没听到那门，没听到那你们、吓得我这一机灵，赶紧就打开了短信看看我那3位数的存款还健在，我就放心了。 这3位数的存款呢 能保留三位数的存款不容易啊，过了一个节， 对， 是吧？ 对，千万别扣费，什么有线电视费，什么这水费，什么这电费一扣，您这三位数，哎呀，就保不住了。 哎，说到这，想到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陷阱啊，就是支付陷阱。 哎， 有些这个，比如说你购买了，一些就是什么 VIP 用户，人家可有那个自动续费，你可小心啊。 是吗？ 有那种 被续了。 我没遇到这情况，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反正我是跟家里老人说了，就所有啊，你发现赠送的东西一律不要， 是， 这第一。第二，所有给你发的网址一律不点啊，就当作没看到。反正真的就提示大家要注意啊，尤其这种像于小润这种，人家银行卡里有三位数的存款，您可千万得小心了。 是啊， 啊， 看看这位朋友叫做 Flower， 他说呢。今年这个过节，仅仅过节期间啊，贡献了几千块，几千块不多呀。 对， 就看他大概是什么身份了，是学生还是说这个已经工作了。 但是这一过节几千块也不少吧？ 你，这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个给孩子包红包，你想想你得包多少吧？ 也是，咱们这个岁数不太一样，你都是给人家包红包。 你是收的吗？ 我也收拾， 好意思吗？ 收拾还真收不着了。 你都是给人出谋划策的，这个孩子应该包多少钱？ 都免了，都免了。等我有孩子的时候，你们就甭给了，不，这就得了。 哎， 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飞机飞远了，他说啊，这个心疼啊，我自己是在这游戏里边花了500块钱啊，还有这什么猴子出了至尊宝71块钱，考虑一周还舍得买，这是一个，而且这应该是一个网游啊，花了500块钱。 是，看看各位还有什么这个自己的分享。 你最珍贵，他说了，要不是我啊，买了300块钱的零食，能有这5个多亿吗？ 也许当时这5个多亿达到这个小目标，就差你这300来块钱呢。 我还真跟你说，你还真别小看这300块钱。这5个亿还真是这大家一点一滴给人积攒起来的。 是啊， 虽然说积攒到人家兜里边，但是呢，也真是咱们一点点的付出。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啊，我还真是就是细致的记了一笔账，啊，细致的，就是连什么打车的费用啊、买水果的呀，那几块钱都细致的。 所以说你会过日子呀。 后来把那个记账的习惯就给戒了， 把小本丢了。 不是，当时有手机一个 app， 然后记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那句话，积少成多呀。就是你这一个月，你好像哎呀，不知道怎么着就花了。 账本都变成流水账了，因为这个账目真的就感觉你个钱啊像流水一样哗哗的就流出去了。 其实你只要看一天，你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多呀？有时候你觉得一天好像那没花什么钱呀、但其实这一天几百块钱就出去了，就一点小钱综合在一起，可能哎呀，就像咱们之前经常说的，100块钱不能破呀， 是 啊，破了之后就没了。现在您说100块钱还能买什么呢？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其实就说说。春节的时候，这些天您到底花了多少钱？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聊聊过节的时候花钱花在哪儿了，到底怎么花的？赶紧发送过来。那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到4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因为一条资讯啊，说到去年呢，大家在网上呢是花费了5.16万亿元啊，然后呢是引出了一个话题，说说这个春节您到底花多少钱？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说说别人还是，要不然先说说咱们自己。 先说你吧，先说你吧。 我呀。 啊。 我就是为了省钱，所以呢，这个春节除了就是家里边的固定的亲戚需要这个串亲戚之外，啊，其他没什么开销啊。你为什么笑成这样？ 因为我看你表情就说知道你在说谎， 就知道我很心虚，是吗？ 对，肯定是买来买去。 嗯，对，就确实就是一个感觉，存不下钱。 我跟你说，就是男士啊，不能有爱好。 嗯， 就是真的，就这个，我发现好多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只要是男士。一有一点点小的爱好，先得置办装备。 对啊， 真的就是置办完装备之后，这爱好到底持续不持续是两码事儿，但是这个装备得备齐了， 先立其器 啊，对， 后边的事情再说 啊，真的挺费钱的，其实， 嗯 啊，还好就是，哎呀，就是春节还行吧。 说铺垫这么多，到底 反正也是花了，反正5.16亿当中啊，应该是有我的0.0几， 是吗？ 零点零几可打我叨叨，啊，0.0000几啊，就这么点儿。 感觉做的这个小贡献也挺骄傲的呀， 挺骄傲的， 至少这个大项目当中有我们一份啊。 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点红啊？开始啊，好吧。没错，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春节自己花了多少钱啊，赶紧发送过来。 嗯， 上半时段呢，咱们这个说到一半，就是说这个春季啊，就马上到春季了，吃水果的事儿。 是， 咱们来看看，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挑甘蔗的时候，再说说挑这个草莓的时候， 嗯， 空心草莓别挑啊。来看看这个草莓呢，是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吃新鲜的草莓是很不错的选择。那草莓呢是用了催熟剂或者其他激素类药物，这个之后呢，生长的周期就变短了，颜色也就变得鲜艳了，但是冲淡了草莓固有的香味儿，对人体也是有害的。一般来说呢，中间有空心状的畸形不规则且过于硕大的草莓，除极少部分属于高产新品种之外，都是使用过量激素所致的。 嗯，听了我心头一惊啊。 怎么了？老董我就知道 啊。 因为他是这样，他说这个其实任何植物啊，就任何咱们吃的水果蔬菜也好，都跟人是一样的。 嗯， 营养如果不均衡，比如说一项这个药物过多了，它一定会导致一个方面不完整，比如说颜色方面不行，或者说刚才说空心的，或者说你看这个它的这个形状是畸形的。 嗯，对。再来说一下紫葡萄吧，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呢应该是在夏天，但是水果店里呢现在也已经有了这个可口的紫葡萄在卖，原因呢就是一些商贩和果农把催熟剂乙烯还有这个水按照比例来稀释之后，将没有成熟的青葡萄放入到稀释液当中浸泡，过一两天之后青葡萄就会变成了紫葡萄， 那这种葡萄呢，吃了之后真对人体的危害真的很大。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催熟的香蕉哈。 嗯、 为了让香蕉呢表皮变得又是嫩黄好看，有的不法商家呢也是用过量的二氧化硫来催熟，但是呢肉吃上去，哎呦，感觉这么硬啊，一点都不甜。 嗯、 二氧化硫呢会对人体神经系统造成伤害，还会造成这个影响咱们肾。这个肝肾的功能。人工催熟的香蕉呢，一般表皮颜色明亮均匀，没有这个麻点儿，果肉僵硬，没有自然成熟应有的香气，甚至呢能闻到是化学味道或者是硫磺的味道。催熟的香蕉呢不耐存放，放置两天就会变黑腐烂。 嗯，哎，听了心里真的很沉重啊，你知道 啊， 就觉得就是买这些水果啊， 就还是去那种正规的渠道啊。 嗯， 会让我们心里边踏实一点。 对对 对， 对， 千万别相信那个路边摊。不过现在我说实话，路边摊还真是少， 嗯， 找不着了。 对，我们但是我们再来说一个路边摊常见的水果，就是菠萝。 嗯， 路边摊的这个菠萝呢，卖了就吃，看起来很方便。但是呢，如果是没有处理好的菠萝，很容易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口唇发麻，还有皮肤发痒等过敏的现象。这就是因为菠萝当中含有的一些物质。那么因此呢，菠萝切好之后一定要放入淡盐水当中浸泡10分钟以上才可以食用。买路边摊菠萝的时候呢，想一下这玻璃缸里的盐水多久没有换过了，插菠萝的那个筷子是不是新的呀？春天细菌繁殖又很快， 哎， 最好还是去正规的水果店去买菠萝吧。 所以说咱们说了这么多哈，一方面就是注意咱们吃水果的时候要有讲究， 嗯， 还一方面买水果的时候也要细心细致了。 嗯 嗯，继续往下来关注吧，来看看忘事儿啊，是大脑在自我保护，不用再给自己啊，让自己心里边有压力。哎呦，最近怎么老忘事儿啊，是吧？ 嗯， 老姐姐 释怀了 啊，释怀了吧？ 是啊。 来看看你是不是老爱忘事儿呢？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了，人们遗忘一些事情，可能是因为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人脑呢会清空不重要的记忆啊。若这个机能呢受影响，大脑呢功能反而会出现紊乱。研究者也表示了，这是一种自然生物机制，通过删除记忆将不必要的信息去除，神经系统得以维持正常。 哦， 啊， 原来我这个大脑也是定期频繁的会进行一下这个 说着说着，啊， 系统更新， 就忘了自己叫什么了。 也真是太可怕了，所以必须要让我听首歌缓一缓。 嗯。 给大脑一个休息的时间， 来吧，一起休息一下。同时提示大家，今天来聊的话题，聊聊这个春节您花了多少钱，赶紧把自己想说的时候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吴建豪和方大同合唱的歌曲《蹦蹦》。 心跳强烈的震动，把球鞋带上轻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游戏到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跟着梦的节拍，蹦蹦，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个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有，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倾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 在陪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就像鞋就在流，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事情要对的对，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孤独，我会跳舞跳吧，全世界没多奇妙，跳一跳再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要摆开，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吴建豪和方大同带来的蹦蹦，怎么蹦呢？刚才 对对，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没有仔细听歌词。 我跟你说，这蹦蹦是怎么回事呢？ 嗯， 就是说花钱之前你蹦着啊跳着想买，花钱之后蹦着跳着想退，退不了了，但是下回还得蹦着跳着想买。 就是一开始是那种欢欣的跳跃， 对， 之后变成了气的直跳脚，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啊、 嗯。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咱们这个蹦着跳着啊跳着脚的、 嗯、 这春节您花了多少钱，怎么买东西的，赶紧把自己享受说的发送给我们。 嗯， 咱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吧。 是， 来看看那个有的时候咱们蹦着花钱行，但是千万别蹦着啊、 嗯、 给人家这个上当受骗啊、 哦、 如果说您在马路上拾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封某公司的啊这个行贿信，里边呢还有这个银行卡并附带密码，您把这个插入 ATM 机的这个卡呀输入密码之后，竟发现里边还有几十万元呢，可自动提款机会显示不予啊成对，拨打信上说的那个开户行的电话呢，对方就会答复您了，这张卡有5000元的滞纳金，如果你转5000元进去，完美，就能这个把这钱取出来了 啊、 哦、啊！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 据了解啊，这是一种啊新的骗局，警方刚刚曝光的。如果说您在马路上捡到一个信封，里边有一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这有一张银行卡，然后而且把这密码都给你写上边了， 嗯、 一抄这不，哎呦，几十万块钱，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是啊， 啊，其实啊，这有可能是一陷阱。 这就是一个陷阱， 对对 对, 对， 你说上哪儿去，人家这个丢了东西，然后附带还告诉你密码，让你就无障碍的去取这个钱出来。 哎，这骗局呢是这样的，咱们来这个情景重现一下啊。 嗯， 圆圆走在大街上， 为什么又是我？ 忽然发现，哎呦，哎呦，这地上这怎么有一信信封啊？ 嗯， 赶紧打开看看吧。哎呦，里边怎么还一银行卡呀？ 再一看还有 密码 呢。 再看看内容，哎呦，原来是一封某家公司的行贿信，是要感谢帮助招标成功的某某某处长。信大概的这个内容是这样的：某处长啊，感谢您在招标过程当中对本公司的大力帮助，因为不方便登门这个致谢，特附上银行卡一张，里边是我们公司一点小小的心意，密码是开工程的这个什么开工日期啊，什么2017年几月几号。如果说在取款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请咨询开户银行等等等等等号码。圆圆一看，哎呦，好事儿啊！我终于，哎呀，这么多年了，哎呀， 就蹦蹦了 啊，蹦蹦了，蹦蹦了，蹦蹦之后呢， 嗯、 一打电话，哎呦，不是不是，先得上银行这个 ATM 机一看，确实一输入密码，密码也正确，里边还有30万元呀、啊，哎呀，贪念一生，先取2万花一花吧， 嗯、 啊。可是自动取款机就会显示一个不予成对，于是呢赶紧就打这信上那个说的开户行的电话，对方会告诉您啊，是这个袁女士啊， 嗯， 这个查到这张卡，人家也不知道怎么着，你就是袁女士怎么知道的 啊反正人就知道了，有5000块钱的滞纳金，您只要是往该卡号转5000块钱就可以自由的存取了。 嗯， 哎，你说你这事儿吧，说的我口都干了啊！ 所以我就说呀，这个一看了这之后，你想，就感觉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笔钱呢， 对呀、 啊，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大馅饼 啊， 那我怎么能有不要之理呢？ 对呀、 啊，啊，所以呢，赶快呢就用自己的这支付宝转5000块钱过去，结果再一查，仍然是不予兑换，不予成对， 之后可能才会反应过来，这真的是自己上当了，成了冤大头啊！但我觉得这事儿一点都不冤，如果上当真不冤， 真是啊！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刚才我们俩虽然说这个、情景重现了啊、 嗯， 但真实的这是一个骗局， 是 千万别觉得，哎呦，您看那个密码也对，然后里边的钱也在那个卡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一骗局啊，据了解呢，此类骗局发生之后呢，很多银行的从业人员也无法解释，原因是银行卡插入 ATM 机之后呢，输入密码能查到余额，说明银行卡是真的。 嗯， 无论骗子给出什么理由，向手中这张卡里边转账啊，即使之前的钱取不出啊，转进去的钱肯定是可以取出来的。那么骗子为什么还是诈骗成功了呢？原因就在这里，咱们来看一下， 一步一步来说。 嗯， 那么第一步呢，这个骗子啊，先办一张额度为30万的信用卡，但是呢，会通过不予激活或者是先行注销等手段，达到您能够查到额度，但是就是无法取现这样一个情况。 哎， 嗯，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用银行卡的复制器复制出若干个伪卡。伪卡的磁条信息呢，仍然是这张信用卡的，但是伪卡上面的账号，这个是制作为骗子的私人账号。 嗯， 第三步，将伪卡和伪造的行贿信装到信封当中，四处散播，故意让人捡到。第四步，那么受害人呢，捡到这张卡之后，由于磁条信息是真实的信用卡，所以呢，密码也对，就能够显示余额。但是呢，这个受骗者在取不出钱的时候，会打这个信上面提到的开户行的电话，实际上就是中了骗子的圈套了。 哎，来看看第五步啊。 嗯， 这骗子呢是以此卡需要交纳这个滞纳金为由，要求受害者转账到卡面账户来激活，实际上呢已经是把这钱啊打到骗子的私人账户去了。 嗯， 所以说啊，天上其实是不会掉馅饼的，不义之财啊不可得。没有了贪心，骗子也就无计可施了。骗子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圆圆的这颗爱贪便宜的心啊，不是，就是刚才那个人物的爱贪便宜的心。 对对对，我就现身说法一下。 哎，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骗局啊，确实都是为那些就是为那贪心、 嗯、 量身定做的。 对，就是说你只要不贪小便宜，别觉得哎呦我这个时候应该干嘛？ 嗯， 赶紧报警吧， 是 对吧？您无论是出于什么层面，是出于这封信的内容层面，还是说这卡的层面，都应该赶紧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您将那30万据为己有哈。 没错、嗯。 再来看一条啊，也是这个，也是您这情人节啊，马上就情人节啦， 哎呀， 情人节啦， 是啊， 对吧？ 这情人节的礼物 哎 已被没收， 哎、 这事情啊， 嗯。 这个海关呢，最近查获了1000多件假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个化妆品。最近呢，这个广西南宁海关查获了带有某品牌标志的假化妆品套盒120盒，其中含有像粉饼、口红、粉底液等等的。那么持有人呢，无法提供相关的合法证明。最近呢，化妆品的需求量大增，海关提醒了，说不要为了省钱而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 嗯。这个钱是自己的亲钱， 是 女朋友也是自己的女朋友， 是啊， 啊，就别再害她。 有些时候 别为了省那点钱，把这个女朋友那张脸都豁出去了。 没错，没错， 啊、而且不能助长这种行为啊。 对， 确实是因为有时候您一看那价格呀，其实心里都就明镜似的。 是 正常的，人家卖500块钱，您这150还得打13折，您这怎么可能呢、 嗯？ 对吧？所以说还是得正规渠道买这些什么这化妆品啊，是吧？ 嗯、 往脸上涂抹这些，所有东西都在正规的场所去购买。 对呀、啊， 嗯。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春节的时候您花了多少钱？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过了今天之后，可能明天啊后天，咱就可以聊聊这个情人节你花了多少钱呢？ 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很必要啊，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先掌握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呢，在这个有计划的来消费。 嗯、哎。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 是， 美少女的朋友啊，他说了，说网购啊，老感觉就特别舍得， 嗯， 就跟没花钱似的。 对， 以前不是有一种说法，说就是最早的时候，刚有这个磁卡的时候， 嗯， 就花现金，你觉得从兜里数出来的刷卡刷一数跟你没关系。 对， 啊、 就很多人刷信用卡其实也是这个心理。 哎， 嗯，看看这朋友吧，这个卡修斯说了。他说呢，过年期间啊，真的就是，花了一天的零花钱， 嗯， 花了一千零花钱的，看来他应该还是这个学生的身份啊。 对， 嗯，他说还有就是为了买赵云花了六块钱，这个。 估计是又是一个什么 没说具体啊， 游戏呀、啊、或者什么卡片的之类的哈、啊 嗯。对对对。 不会飞的赤道鱼，他说常用的抽纸啊，这个网站超市价格是实体店的一半，日用品呢几乎都不去实体超市买了。 嗯， 确实你会发现，就是说现在这个手机呀、啊、太方便了，就是你随时都能查到，你上超市能查到网上价格，在网上能查到超市的价格。 嗯， 你这老话不是说吗，货比三家，以前是你得溜达去三家，有的人就懒得溜达了，现在是您动动手指头就直接把这三家的钱给对比了，那你还不知道在哪儿买吗？对吧、 嗯、是 啊。 看看这位朋友吧，他叫共进，他说呢他说每年呀、啊、这个到了这个春节期间呢，我基本都得消费在10000块以上。嗯，就是说大手笔的那种。 哎呀，这厉害了，多少钱？ 10000多啊！ 啊，10000多啊！啊，咱来看看那个，雷哥不败，他说了啊，这不是留不住啊，我压根就没钱，啊、花不花都这么差不多。 哎，我说一重量级的 啊， 这位叫这个影子大师，他说贡献了30多万，准备剁手了。 我跟你说，真有，就是那去年一下那个人家支付宝有那个几十万呢。 嗯， 我不知道他是就是。什么是发工资，是不是也在这儿发什么的？他是收入还是、 哦、 我因为没仔细看，反正有真有几十万呢。 你得想，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这个 程度不一样。 对呀、啊， 有可能比如咱一月挣1000块钱，就花100块钱、 嗯， 人家一月挣好几万，人家就是吧？ 是啊，几百万，30万，这不就毛毛雨吗？ 哎、气死人了，气死人了。来看看啊，这个湖面小周他说了，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呀，也。啊，单单发出的红包就过万元啦！哎呀，这个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吧，祝大家狗年大吉。 还拜早年呢？ 狗年，他说的明年。 哦哦哦， 就是今年钱也花差不多了。 是啊， 他都开始拜明年的年。 现在开始攒钱了。嗯，这朋友说了，他叫这个木梨，他说呢，讲道理啊，这个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攒下来的钱最后不是也还是要花出去吗？开心就好啦。 开心就好、 嗯、 但是就是花完之后自己别再有心理压力啊， 是 吧？别说哎呀我这一年只能怎么样了。 我相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他表现出来那么轻松吧。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这手机啊，就是在花钱方面方便，其实也其他方面也给咱们方便了。 嗯， 过节的时候我跟朋友逛了几个博物馆， 哎， 然后我发现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手机 app 啊，不还真不是，就是微信关注人家那公众号， 嗯， 戴着耳机你就有人给你讲解、 哦、 而且这里边的讲解还不单单是那种就是说像以前那种照本宣科的啊、 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什么展厅里边是哪个哪年代，不是这样的， 走马灯一样。 先跟你说啊，进入这个大厅您先往左边看，左边看这第一个展品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年代啊，这曾经有一句古话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好像一个人跟你聊天似的， 讲的还很有意思。 哎，所以说这过节时候也有不花钱的，而且我发现是一朋友跟我说，说你这时候去博物馆一个人都没有，还是不像他说一人都没有，只要不赶上那种团就真的还好、 嗯、 还好。 所以你去的时候确实也是、就是、 哎，人不算特 多， 游客不多，而且好多博物馆不用花钱，过节的时候哪用花那么多的钱呀、啊？对吧， 会过日子小能手，这又展现他的身手了哈、 哎、对、 嗯、但是我觉得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你这春节过得挺有意义的， 挺充实。 嗯 啊，还是因为穷，我也想这网购什么的。 穷也有穷的过法啊， 对， 逛逛博物馆是不是还长知识。嗯， 来看看啊，这个其他朋友说的啊，这春节花了多少钱。 嗯， 迷你真他说了，人均4500左右啊，抱歉我拖了后腿了。 还可以吧、 嗯、 这轻信他说呢，支付宝晒账单的时候那些几十万的我都记下来，以后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找他们吧。这真是朋友把自己给坑了。 这就等着分红的那种。啊、嗯、不然而然他说，其实可能这个不在网上买也会在实体店里买，只不过网上可以用更少的价钱买更多的东西罢了。但是我们往往也会发现一种这个情况，就是在实体店买东西，你会买的是自己需要的，在网上买东西呢是价钱比您在这个实体店里买的低了，但是买好多不需要的，一定会不是一个人这么做。 嗯 啊， 说的没错。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这个赵大叔也是说自己拖大家后腿了，没有花那么多钱啊。 他说呢，这个朋友是明天要吃糖，说我们家呢，这个全家呀，平均每个人花了3700左右。 嗯， 每个人人均就这么精确啊？这真是算了一笔账啊。 识别旧股，他说了说，哎呀，这个我先不跟你们互动了，我这里蹭不到 WiFi， 哪还舍得开流量网购啊？ 比你还会过日子哈。还有呢，这位叫就是这样的朋友说，他说我还记得当初网购是别人告诉我的，说能省钱。那朋友是开网店的吧，让你常去光顾。 对，能省钱。 还 有去这个余墨，他说了去理发店理发，老板问我怎么剪呀，我说那往帅里剪呗。这时候焗油的大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瞧你长那样，别难为人老板了，人家挣钱也不容易。 大过年的干嘛说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啊。 对。 还有呢，这位叫小 Q， 他说呢，我觉得吧，就是这个跟网上花多少钱没关系，绝大部分的东西呢不是在网上买也会去线下买， 对， 花的钱呢可能比网上还多。就是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还有这个 MS 陈的故事，他说了春节啊消费应该是最高的了，过年各种这个各种各样的喜酒要喝，份子钱给的高，然后呢还要这个包红包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辛辛苦苦挣了一年的钱，在春节呢就开销啊，消费了这个一大半了啊，一下子就穷了。 虽然开销很多，但你不觉得就是你能够为家人做一些事情，你觉得还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毕竟自己经济独立了，可以这个补贴家用了，照顾家人了。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啊，挣钱不是就为了花，为图一高兴吗？有时候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得让大家都高兴起来。过节的时候就其实就图一喜庆。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过节到底花多少钱，也没别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不是刚过十五吗？这心里边难免有点这个不高兴， 顺便预热一下马上的情人节， 预热一下明年这个狗年吧。 是啊。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